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五面经文第三行啊，我们从头念起。龙王当知，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诸恶道苦。何等为宜，位于昼夜常念思维，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世界能令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。我们念到这里。昨天呢，跟诸位说过，这个一切恶道范围包括得非常广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听巴哈伊教这个朱先生的简介，那么了解这个宗教的一般理论与修学的方法。那么其中许多都是佛法里面说到的，要讲的精微，讲的透彻，讲的彻底，无过于佛法。那么今天佛法之所以衰，是不是衰在法，是衰在我们这些佛弟子没有能够依教奉行，摔在这个地方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第一条，我们就没有做到啊，礼敬诸佛。古人呢，所谓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呢，说的是没错，做的不是他所说的。这个就是夹杂不善。佛度一切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从本身做起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也是要从本身做起啊。试问问我们走进基督教堂，见到耶稣的像，会不会去拜他？走进印度教，看到印度教供的大梵天王啊，供的是神像，我们有没有去拜他啊？没有，那讲的话不算话啊。礼敬诸佛，诸佛是什么呢啊？过去佛，现在佛，未来佛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所有不同宗教里面的神圣全是未来佛，也可能是过去现在佛应化的。我们不懂啊，我们没有做到啊。我们对他行礼，不是用佛教的礼节，入境随俗。他们教徒用什么样的礼节对他们教主致敬，我们要学习。单单凭口说不行啊。 一定要入金随俗。这个在形式上，内心决定是平等的恭敬。在教学，事出世间教学，第一课就是敬。你们这个《礼记·精华录》，同学们都拿到了。第一句话：“去礼乐，无不敬。”普贤十愿第一条，礼敬诸佛。从哪里学起？人与人之交往，人与一切物的交往，敬。这一条没有做到了，其他都是空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认真去学习。这是善法。不但是善法，大善。今天我们接着看底下这段经文。昼夜常念善法，心善呐。我们净宗同学，净宗学会成立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五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，三学。观经里面的三福。第二个科目，六合。第三个科目，戒定慧三学。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。第五个科目是普贤十愿。大家好记。这是善法。比此地讲的善法高啊。此地讲的善法是基础啊，没有基础，那高的就不必谈了。再高的善法都要从基础上扎根啊。如果这五个科目我们常常放在心上，常念啊，这个不难啊。五个科目我在此地重述一遍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心？有没有落实？父母在，常常关怀，时刻照顾养父母之身，这是物质生活，不让他缺乏生活照顾到养父母之心，要让父母欢喜。不要让父母忧虑。父母要是忧虑，儿女不孝。 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常生欢喜心啊，我们如何令父母常生欢喜心啊？这是尽孝。第三，养父母之志，是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啊，对子女的期望，要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啊，不能叫父母失望。这个叫孝养父母啊。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做啊，展开来啊，《大乘经论》里面常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要把这个孝养推广到一切众生，佛教到我们，其他宗教没听说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有供养的义务，尽心尽力去照顾一切众生，去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孝顺之道啊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！我们跟别人相处，人家对我们不欢喜了，我们对不起人，应当要检讨，应当要反省啊，我们不能叫一切众生对我失望。你才想想佛家教育的博大精深。啊，奉师师长，师长跟父母一样的。啊，我们也要照顾老师的物质生活。不辜负老师的教诲，不辜负老师的期望。佛法从这里开始，佛法也到这个地方圆满。啊，这两句是根本呢，其余49年所说的一切法方便啊。啊，以方便法了，落实这个根本，圆满这个根本，这叫佛道啊！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做起。如果心里头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个观念，你就没有慈悲心。啊，能够孝养父母师长之心，孝养父母师长之志，这个人才具足慈悲心。慈悲心就是大菩提心。啊，落实在修十善业。父母希望我们在社会上是一个好人呐，是个善人呐。老师也期望我们在社会上是个善人呐。啊，我们能以全心全力帮助社会，特别是帮助一些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是父母师长对我们的期望。这是教学的基本，根本教学。从这里再提升，再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，这升了一级了。再提升一级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 劝进行者，这个里头深信因果，我讲的很多啊，不是普通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相信这个因果。这个三条是一句，世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三世诸佛敬业之因啊，从十善业道落实啊。与人相处，范围最小的是夫妻啊，同一个房间呢，如何相处呢？修六合敬啊，跟一切人相处，六合敬不是要求别人做到，要求自己做到。佛法高明的地方，令人赞叹的地方就在此地。佛法从来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啊，我自己要做到六合敬，对方做不到没有关系，没有障碍啊，障碍永远在自己这一方啊，决定不会在对方。现在人颠倒错误，认为什么？所有障碍啊，都是在对方，不在我这方。错在这里啊！啊，许哲居士一生修行能成功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一生总是责备自己，检讨自己。绝对没有说对方有过失，这他成功之道啊！啊，见和同解怎么修法呢？我有私心，我的见解就不同了。啊，见和同解跟谁同啊？不是跟对方跟别人同啊，那你就搞错了，跟佛同，跟菩萨同，跟真如本性同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佛没有私心，菩萨没有私心啊，心现一真庄严，没有私心，是跟这个同啊。啊，借火同修，那这是随缘，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这是讲的四啊。啊，身同住，口无增啊，意同悦，这三条落实在十善业道。啊，凡是不能跟大众相处的，你决定在造十恶业，不是修十善啊。你修十善业，哪一个人不欢迎你呢？哪一个人不尊敬你？哪一个人不喜欢亲近你呢？实际上是行门的基础，是行门的根本啊。最后利合同均啊，真正觉悟的人，舍己为人。一切利养总是别人多一点，自己可以减少一分啊，自己欢喜过最低的物质生活。 啊，欢喜啊。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，三衣一钵，过最低的生活，欢喜。啊，利养给别人的。啊，看到别人物质生活过得很好，快乐啊。绝不是嫉妒，是快乐。啊，三学就是觉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啊，这是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戒学是清净，啊，静而不染；定学是正知正见，正而不邪；慧学是觉而不迷。啊，这是三学。六度十愿都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都要落实在起心动念之处。啊，这个净宗法门是这样修法的，然后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五个科目我们常常放在心上，常常落实在行为上，这就是断我修善。啊，跟着你讲的就相应了。思维善法，念头善，起心动念，我们就视为这五个科目啊。这五个科目是净宗学会的根本意义。观察善法了，是行为善。啊，昨天巴哈伊教也讲，啊，他举的比喻很好。人有十个善，这个好的地方有一个缺点，我们看他十个好处，不看他一个缺点。如果人呢有十个缺点，有一个好处，我们看他一个好处，不看他十个缺点。这就是观察善法了。巴哈伊教也讲啊，啊，可是我们多听多接触，啊，还是佛法讲的圆满。当然，佛教经典多嘛，啊，在经典分量上来说，是任何宗教都不能跟佛教相比。啊，讲的详细，讲的透彻。这当中啊，三千年当中祖师大德啊注解造论，发挥佛陀的教诲，这给我们后人留下真实的宝藏啊，帮助我们开发自信的珍宝，这样才令诸善法念念增长。下面这一句 非常非常重要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毫分不善都不可以夹杂，那要是大量的不善夹杂，这就不能成就了。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修，哪一个不想成就自己的圆满善法？为什么成就不了呢？修善法里面夹杂不善。这个不善在本经具体而言，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嗔痴，这个东西在我们修善里头夹杂在里头，于是把我们的善行全部毁掉了。所以我们不能成功啊。记住啊，毫分都不可以夹杂了，那夹杂多还得了吗？不善的根，我说过很多很多遍，不善的根是自私自利。凡是起心动念，我总比别人强一点，我总有优越，我要站在前面，这就夹杂了。这不是少份的夹杂，多份的夹杂，所以你不能成就啊。这一段文里面，从昼夜常念思维到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一段讲的是善因。世界能力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，这一句讲的善果。末后常得清净诸佛菩萨戒于慎重，这是善缘因缘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底下的这个两句我们留着明天再讲。